道理是吧？ 也有道理啊。 对呀、 啊，但是这个我只能给个50个名额、 啊，没问题，没问题， 不能再给了， 非常感谢您， 真的是给一下 好好好 我就赔一下。 打哪个电话？赶紧说。 那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拨打我们的这个直营热线啊，400-025-8866。 好， 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资金安全啊，这个活动啊，跟上次一样，一律都是货到验货以后，您满意了才付款，而且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大家不用担心、啊。 好的，一律都是满意之后再付钱，谢谢您。好的，各位听众，电话赶紧来说一下，是400-025-8866，400-025-8866。那只要拨打这个400-025-8866电话呢，您才花798块钱的出厂价，就能得到两箱五粮液的春夏秋冬好酒，外加500块钱的电话费。那这么一算啊，这798减去500块钱的电话费，这是298块钱，相当于298块钱，您买了两箱12瓶，这是一瓶五粮液的好酒啊，只相当于花了25块钱，非常的超值。活动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了，400-025-8866，400-025-8866，名额呢只剩最后的12个了，抓紧时间，400-025-8866，400-025-8866。 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呢有这样几个内容要和大家说一下。人大原校长季宝成被留党查看，留党查看这个处分到底有多严重呢？咱们节目一开始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随后来说说现在正在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花千骨》。这个《花千骨》啊，它是根据一个网络知名小说改编的。那么《花千骨》原著被曝涉嫌抄袭多部网文，网络时代这个著作权应该怎样来保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呢？那么今天这两个话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咱们先说说头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前两天呢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立刻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17号，有媒体报道说呢，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季宝成因为违纪已经被内部通报，给予留党查看2年的处分，并被取消副部级待遇。非常短的一个消息报道出来，却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因为人大的校长这样的一个位置确实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那么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留党查看的事情吧。那我也想请问今天咱们节目现场请到的李伟民律师，留党查看这个应该不是咱们国家刑法当中或者是其他法律体系当中的一个词，那么留党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分呢？ 就说留党查看的话，它是党内纪律处分的一个措施。 嗯， 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还有一个就是党员的纪律处分条例。 条例啊， 他把这个处分的话有4个不同的档次，一个是警告，严重警告，还有一个是留党查看，最后一个最严重的是开除党籍。 嗯， 我们经常也看到新闻报道里面说某某官员被双开。 嗯， 双开的话呢，肯定是公职再加上开除党籍。那其实在党内的话，这个处分已经是 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重的一个这样的处理的一个方法。 嗯，警告，严重警告，然后还有这个，应该还有一个叫撤销党内职务这样的一个处罚。 党内职务其实是附带的。 附带的。 其实只要有上面的留党查看， 嗯， 还有就是开除 党籍， 这样的话，其实是党内外职务一般原则上都撤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留党查看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是仅仅轻于开除党籍这个最终处分了。 对 于这个党员的系统当中来说， 是这样， 是很严重的一个了。那刚刚我们说到哈、留党查看是其实就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当中规定到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党员会被留党查看，受到这样的一个处分呢？ 一般原则是这样，就是说他已经是严重的违纪， 嗯， 比如说是违规接待，或者是违反工作操作规范。或者是一些严重的要求，比如说中央或者是党政机关有些特殊要求， 嗯， 比如说八项规定， 啊、 不得怎么样，不得怎么样，这样的话，党员干部违反了就要接受这样的处分。但是他跟刑事案件是不一样，就是毕竟他还没到达一个犯罪的这样一个高度，就是他是一个违法行为， 嗯， 但是他还没到犯罪的程度，所以说在党内进行一个处理。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受到这样的一个留党查看处分，因为不是就这件事而言啊，而是之前有咱们媒体报道出来的一些官员受到这样的一个处分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说哟，那留党查看那相当于就是给他保护起来了。那刚刚您提到说留党查看他实际上是违纪，但是并没有到违法犯罪的程度，这个是属于正在调查当中就会进行的一个，比如说是留党查看处分，他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随着调查的发展呢，还是说到这儿就一定会是一个终结了呢？ 这个分两种情况。 嗯， 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依据现有的证据和事实没有发现犯罪行为，那么就是按党内的纪律处分就可以。但是在党内纪律处分在做出决定后或者过程当中，如果再发现有新的犯罪线索查证属实，那国家司法机关可以相应的启动其他程序，两个程序也不会矛盾，也不会冲突。 嗯， 但是从我们以往的案例和经验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如果涉及到党内纪律处分的没有移交司法机关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很多人认为就是一种保护措施，就是处理到此为止 啊， 这还需要新的证据和事实。 嗯，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到这儿就一定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是这样。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啊，留党查看它实际上是针对党员党内的一个处罚措施。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关注我们警法在线节目，会知道，比方说有一些行政方面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啊，刑法方面的措施啊，那这个留党查看，那这个人他还有人身自由吗？他有哪些权利呢？还是说他会丧失一些权利呢？这些可能也是需要李永明律师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就说在留党查看期间，他期限他一般有个期赋予一个期限，比如说一年、两年， 嗯， 好像规定最长是不得超过两年。 嗯， 那这两年内的话，如果说态度比较好，就是愿意向国家相关机关的来认错或者纠正自己的行为， 嗯， 那两年后的话，可以考虑职务是否恢复，但是在两年内的话肯定是有所影响，就是说比如说免掉了一些党内外的职务或者降级，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是不是与撤销公职一起挂钩。 嗯， 是一般原则是只要接受了党内比较高的这个处分的话，对这个行政职务肯定是要受影响，要么是停职或者免职或者降职，这样的话在附加这个考察期限过后，看他的表现，要么再进行官复原位，或者就是还是按原来降级的那个情况处理，但还在这个期限内，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权利会受影响，比如说日常的生活方面是不受影响的，包括自己的人身自由不受影响， 嗯， 还有自己的对外的活动也不受影响，但是唯独就说在党内的选举权和必选举权肯定是没有了，比如说选举为某某单位的那个什么重要领导或者是重要的代表之类的，这类权利都没有。 嗯， 还有一个就是担任党内外包括政府要职部门的重要的职位的这个权利没有了， 就这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甚至在必要时候有一些个别言论方面会受的影响，但不是剥夺，就是还是存在，但是不会说受的影响，但是不至于说完全限制。 嗯，听您这么一说就比较明白了啊。这个其实它并不是说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用一个法治的思维来考虑说，哦，它这个留档查看它到底限制了你的哪些权利，你还可能保留哪些义务，那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是说就到此为止了，还是说查出来有问题的话还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那就走到司法的途径当中去了。 再还现在一个新的动向的是党内的一些处理程序也慢慢的跟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在接轨，就是两个程序在一些地方它要慢慢的重叠，包括比如说纪委或者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所取得的证据，包括笔录，必要时候在侦查阶段司法机关侦查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也是作为证据使用的。所以这程序的它虽然是党内的一个处分，但是它的效力和威力的话也不一定比司法机关的一些措施的威力要小，也是其实还是很大的作用。 嗯，尤其是针对党员 还 是看重这个的。 是 嗯，那么刚刚呢您也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留党查看的处分，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情节比较严重的才会给予这样的一个处分，专门提到了八项规定。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就梳理了一下，说是就在今年的5月4号，中纪委就通报了13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那据媒体统计呢，其中就有5个人是被留党查看处分，他们的违纪行为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操办升学宴，用公款国内旅游，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等等问题。那么也有媒体梳理的公开报道呢，18大以来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纪宝成之外，受到留党查看处分的省部级官员还有另外一个人。2013年的12月，中纪委通报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是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且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当时呢，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也是关注过，被留党查看1年的处分，免去了他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位，并且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经过留党查看1年之后呢，是付晓光目前是恢复了党员的权利。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关注到这个留党查看的这样的一个在对党员内部的一个处理的，这应该算是一个惩罚措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这可能和刚才的话题相比啊稍微轻松了一些，涉及到的呢是现在正在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花千骨》。花千骨这个剧啊，刚刚我们在节目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它其实呢是一部网络的热播小说改编过来的。这个网络小说原著名字呢是叫仙侠奇缘之花千骨，可能很多网民尤其是年轻的网民对这个名字会更熟悉一点哈。这样的一部网络原著仙侠奇缘之花千骨，因为电视剧花千骨的热播呢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被关注多了就有人说了，说这本书啊涉嫌抄袭多部其他的网络小说，而且还有细心的网友列举了多处细节对比，在网上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搜到细节对比的这些图片，指责说这个原著涉嫌抄袭，包括花开不记年、箫声夜、仙剑神曲、搜神记等等等等。那么截至目前，新兴小说作家仙侠奇缘之花千骨的作者，他的名字呢叫 Fresh 果果，并没有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出回应。根据网上贴出的对比图，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总干事张洪波认为，图片显示的花千骨原著小说当中那些内容啊，他认为是涉嫌构成通常意义所说的抄袭，他的一些语言段落和其他小说呢都相同或者是相似，有的就是改了个别的字句。而此前拍摄电影版的唐季公子代表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爆出抄袭审美小说，那么去年盛传将拍电影的这个郭敬明的作品换成，也曾经被大量的日本漫画家的一个叫 Clamp 的粉丝指责是抄袭人家的这个漫画《圣传》，而《甄嬛传》的原著呢，则更被某原创网站带引号哈判定抄袭了10多部作品。 不过也有人认为呢，这些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原创，有一些和其他作品雷同的地方。那么看看网友们怎么说。那网友们说，花千骨的出这么多年了，前几年怎么没人说来说出来说是抄袭，现在赚钱了就出来说了，这是一种说法。那当然也有人说呢，说哎呀，如果说不拿来赚钱呢，网络小说的确不会像名著那么让人较真儿吧。既然现在自己的网络小说商业化了，那就必须用自己的能力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著作，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并用来赚钱，这明明显显就是侵犯知识产权了嘛。网友们这样说。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节目的实习记者王新阳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随机采访，咱们来听听路人怎么来说这样的一事情。那我们现在听一下新阳所做的这个采访。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听说过电视剧《花千骨》的原著事情构成抄袭呢？那您认为是否构成抄袭呢？ 并不知道它有关什么涉嫌抄袭的新闻。最近这个抄袭的事情我也大概关注了一下，但是好像没有比较吧。可能他们说有些文字上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文字。 听说过它有涉嫌构成抄袭，但是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没看过其他的小说。 我没听说过他构成的抄袭啊。 因为我很早就看过小说，然后我就没听说过他抄袭别的作品。 那您认为如果将涉嫌抄袭的原著的作品放在文学网站上，那网站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我是觉得应该不要。我觉得这个文学作品的网站它是否知情，或者是它根据一些它自身的状况啊，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啊，或者是说抄袭的程度很大，通过这些方面能够推断他应当知情的话，他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说通过这些并不能够判断您这个作品存在抄袭情况，然后网站也不可能说就是知道他有抄袭这个情况的话，网站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我觉得网站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因为抄袭的是作者，而且网站在放这些作品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否构成了抄袭。 那么听听除了网友之外呢，我们实习记者王新阳也是做了随机录采，看来大家的观点哈，并不是说高度统一，有的人就认为这明显就是抄袭，有的人说，哎呀，网上的文章那不都是粘来粘去的吗？那不能说有点像了就算是抄袭呀，说法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呢是比较有研究的。那首先咱们来问问李伟民律师啊，就是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有的作者就直接说啊，说确实是有雷同的地方，不过就是借鉴一下，这个不能算是抄袭。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但如果觉得，还有一种人就觉得这不矫情吗？所以这个你看啊，雷同、借鉴、抄袭，好像只有抄袭是一个特别特别具有贬义的一个 词。是 的。那么您觉得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情况，说到的这个花千骨的这个网络小说，它和其他的一些网络小说有一些部分确实咱们之前您做这期准备也看到的，它有一些地方相近，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他小说也会有跟别的小说有类似相近的，包括这个甚至有一些句子的这个说话的方式都比较像哈。那您觉得这刚才说的是到底是雷同而已，只是借鉴一下罢了，还是这就是明明显显的抄袭？ 是这样，刚才其实很多网友的话虽然就是可能不是法学出身，但是很多网友的一些观念是正确的，说其实该问题它是非常复杂，就说不能简单的依据现有证据和事实得出一个是抄袭或者是侵权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著作权它非常特殊，它是源于前人的智慧，所以著作权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法律允许后人踩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往前走。 确实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说如果你要较真儿的话，你用的每一个字儿新华字典上都有。 是，如果说如果非常较真儿的话，就说我们在此做节目，我们所说的专家观点可能在之前的话早被其他专家或者其他教材都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句话都可能会涉嫌侵权、涉嫌抄袭，这样的话不利于再创作。 那完了就好。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大背景的话就是随着这个网络的科技出现的话，就是创作变得容易。 创作变得容易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出现雷同的可能性会更高。 嗯，您说到这一点哈，可能也是很多人会更加觉得和这一个花千骨更贴合的地方，因为它原著就是一个网络小说。 网络剧，对。 那么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刚才您说到这个网络环境下，确实有网友提到过，说网络环境下你不都是这个抄一点这个，那个抄点这个，就看你拼凑的是不是更出彩了吗？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这可能是网友的直观感受。那如果说是从是否侵犯到知识产权、侵犯到著作权这样一个法律层面去判断的话，那么是不是说针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它的判别会不一样，或者是在网络环境下它判别就不一样了呢？咱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请李伟民律师继续来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FM 不过我要听听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我们在说到的花千骨电视剧热播哈，那么花千骨电视剧的原著呢，这部网络小说也是被很多人再次翻了出来，而且很详细的跟其他的网络小说做了一个对比，说哎，这不是抄人家的吗？到底是不是抄呢？刚刚呢，我们节目嘉宾李伟民律师呢是先说到了一个大的背景，说是咱们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基础上啊，其实是说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智慧其实都是继承于前人的，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现在在一个网络环境下，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标准，那是不是就会比其他的那种传统的纸质作品要宽松一些呢？ 著作权法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现象，就说我们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免受侵害，就让他获得一个垄断的权利，获得一个利益，鼓励他再创作。 嗯， 但同时的话，我们也就是要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就是利于创作。其实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博弈，需要一个利益平衡点。那其实，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的质疑，就是说互联网情况下，就是说认定侵权、抄袭是否标准不一样了？其实是不一，其实这个是不，这个不正确的。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标准，就是认定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这个标准是没有变化的，法定标准是一直存在的。其实法定标准特别简单，未经许可，没有付费，就是侵权，就这么简单。但是说在认定他是否进行未经付费，还有是未经许可进行使用的时候，这个复制，原来的传统著作权法的话，其实特简单。就是我的作品不允许你来复制。 嗯， 这样的话在早期的侵权的时候特别简单，很多人就是把书拿过来直接把换个封皮，或者把这个文章换一个标题，或者是把整个文章的大段放上去直接改一下作者，就这样的话这叫抄袭。 嗯，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剽窃。这种行为是著作权法上最初打击的对象，就是自己没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其实保护作者的一种创作劳动，这个只要他其实付出一个创作劳动，法律就要保护他。其实就是说他是否自己独立完成创作，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标准就是说作品要达到一个独创性的一个高度，意思是说自己要付出劳动获得。嗯，但是他如果去把别人东西直接扒过来的话，没有付出一个创作劳动，所以说法律是不保护。但是在互联网情况下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来认定他来抄袭，或者来就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用，这个认定起来变得困难。就是标准没有动，但是认定在证据和事实方面来查实的程序上和这个查实程度上变得非常艰难了。 比方说， 比如说在互联网上一篇作品是谁的，嗯，你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他不愿署名都放在互联网上传播，况且传播速度非常快，创作在互联网上完成，你还不知道作者是谁。 就像曾经被大家认为是仓央嘉措的那首诗一样， 对， 很多人都是传来传去全都是转的，但实际上它转的那个来源就是不准确， 就不准确了。 嗯， 不像传统环境下的话，这个书是谁的，上面有作者，有出版社，或者出版社已经很严格的审查了这个作者，审查这个作品，况且在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把这个书是否进行抄袭跟其他书雷同，已经也通过一些电子技术已经进行了个处理。 嗯， 但是互联网做不到，互联网做不到，第一个就是作品从哪来，来源 出身不明， 出身不明。 嗯， 其二的话呢，互联网创作的方式变化了，就是可能是多人创作、众人创作情况的互联网情况成为可能，就是你来一句我来一句，比如说一个段子在传着传着，其实后人的一些智慧或者一些成果加进去，这时候你再来说这个作品是谁的，变得非常困难。 包括现在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包括微信上经常能看到的，可能就觉得哎，在朋友圈里边转的东西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可是看着又不太一样，可能你早晨看到的版本和你晚上看到的版本已经在朋友之间的流转当中经过别人某一些的程度上的加工和改变了， 就是再加工再创作，在互联网情况下变得非常的容易和可能。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互联网情况下出现雷同的可能性也变得更高。 嗯， 变得更高，查证属实也变得非常困难。所以说它是在原有的法律标准没有变化情况下的话，是在这个查证属实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互联网情况下的话，它会通过海量的信息进行一个比对和筛选，这样说它把就是侵权者，它把哪怕是侵权者，它把传统侵权的方式变化了，它会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一个高加工的改变，不会像原来一样直接照抄， 直接用 这种说是让我们理解的话太笨了。 嗯， 所以这种侵权者会越来越少，更有些高端的一些写手，职业写手会把别人作品会拿来就是经过一个加工再创作，这样的话里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就像一些 这算是独创了吗？ 这样的话里面成分很复杂，如果说他是把一些借鉴了别人的成分，但是自己劳动成果在里面占了主要部分，这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创作，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话，著作权法也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哪怕是一个侵权作品，就是别人作品他拿来用，但是在他做别人作品基础之上再创作那一部分也是享有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这跟其他的那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个还不一样，就是说他拿过来别人的作品，但是他在别人作品上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仍然这个也是享有独创性，也是要受著作权法保护。 嗯，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理解起来可能也是非常困难，就是说既然是别人东西他拿过来经过改进加工，怎么还享有著作权，但是法律仍然要保护他后面再加工再创作的部分的权利，但是只能说它里面含有侵权的成分。 嗯， 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产生了大家所说的刚才在这个案件当中的比对，就是比对是否科学，就是能不能真正比对出来它是雷同占了多少。因为国家在早年的著作权法十四条例里面有规定，就是说作品达到了它原有作品的多少比例， 嗯， 认定侵权。但是这个后来经过互联网的发展发现也不科学， 这个时代的发展对这个法律在现实当中的适用提出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要求了。 就是原来就是我们经过一个电脑系统或者经过肉眼的判断，就是说发现后面的文章跟前面的文章有重叠率多高， 嗯， 认为是一个抄袭，认为是个侵权。但现在来看不是这样了，就是它仍然要根据一个经验法则来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侵权，它要做一个判断，还不能简单的一句它自述。就是刚才所说的说多少字数是一样， 嗯， 这样是不科学的，也不能认定侵权。 那最后一点点问题啊，因为听刚才李伟民律师讲的这个情况大家可能能听明白了，就是看来现在网上好像是言之凿凿的网站一个图片往上一贴说它就是侵权了，嗯，也有相关的专家说啊这可能涉嫌侵权了，但是实际上如果按法律的标准来判断很复杂，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 对， 那么如果说哈，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剧本在改编成电视剧热播过程当中被人质疑侵权了，那现在是原作者没有出来说什么，那么如果他觉得自己我受委屈了，他能怎么办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著作权法也是非常有意思，跟国际上一些惯例是一致的，就是说著作权法自保护表达，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品名称不受保护，这是其一，就是说你可以拍北京爱情故事，我也可以拍北京爱情故事，包括花千骨一样，他可以拍我也可以拍，第一作品名称不保护，第二的话桥段不保护，就是说里面他会写 五人，对吧？因为什么事，从前到后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样结尾，这个桥段是不受保护的。还有其二，就是在这个当中桥段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情节。